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7:08，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呢，上来照例要提醒大家啊，不只是可以在广播当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登录易直播的平台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精心来准备的一些视频方面的素材。 那么放假了哈，我觉得每到放假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自驾出行的打算啊， 冲动 也不算冲动吧，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嘛，对吧？但是在这个计划或者是安排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再上路，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说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好了我要出去玩了，马上出去玩完事儿了。 就是什么都不准备啊，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哪儿，就想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呢哎我就是走了。就像我这样的我这个出生月份的人啊，可能是不太有这样的想法的，我还是会统一都安排好。但是呢说不定某一天遭受到什么样莫名的刺激之后，就会诞生了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呢我们活力榜的榜单啊，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一个电影的榜单，也就是一种电影的特别的类型，这个类型就叫做公路电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路片儿。 对，其实公路电影啊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只不过这个旅行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小的引号。有一些呢是主动的想去寻求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些呢可能是被动的，比如说家里面突然遭遇一些变故啊什么的，没办法了，我只能开着自己的车开始去旅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缘由，但不管怎么样它的经过都是说在路上，这个是很多朋友在向往的。 没错啊，公路片呢也是啊，通常它的定义啊其实也就是指电影的叙事发展是以一段旅程为背景的，最好是公路铁路啊这种都可能是作为这个整个旅行的一个题材，而主人公在电影当中占有绝对的篇幅都是在公路或者铁路，就是在路上所发生的故事，然后以此来完成自己的一种啊生命的不一样的体验，有一些自己这个思想的变化，包括在当中可能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啊，这些电影都统称为公路电影。那其实公路电影在影坛当中啊出现的这个频率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呢也是涌现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部啊，如果大家正好现在是去旅行或者是已经准备旅行回来的时候，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些片子，在闲暇的时候相信啊会对旅行这个概念或者说对于出行这个概念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和理解。 那咱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影片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但是也许看过电影的朋友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想起一首歌，就是菊次郎的夏天。 哎，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现在也是被各种各样的，不管是网络上的媒体也好，还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媒体也好，这个配乐我们按照俗话来讲就是已经 用烂了，很多情况都会用这个电影当中的配乐，它的主题曲叫做《菊次郎的夏天》。那在介绍这部电影的开始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插曲《菊次郎的夏天》。听到这个旋律，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这部片子。我们一起先来听一段这个电影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一段音乐。 这个应该是一个钢琴的版本哈。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就是《菊次郎的夏天》啊，这个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叫做《菊次郎的夏天》。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演奏会的版本啊，这首曲子呢也是由久石让啊，日本非常著名的作曲家来进行谱曲的，也是作为这部电影当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元素啊，被很多的朋友所熟知。那这部《菊次郎的夏天》呢，是在1999年完成的作品，然后他的导演以及主演。都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导演北野武啊。其实我们可能熟悉日本电影或者熟悉北野武导演的朋友都知道，北野武导演呢，他在日本当中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都被誉为是黑泽明第二啊。不管是从这个电影拍摄的手法，还是作品的完成度上啊，都是非常的高的，也是非常接近于黑泽明的风格。可以说《菊次郎的夏天》是一部比较相对比较小清新的这种氛围的电影啊。在北野武的创作过程当中还是属于比较的少见的。 对，其实北野武呢，他的这个作品当中还是包括一些动作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暴力美学呀什么的，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我们刚才听了《菊次郎的夏天》，很难和北野武这位导演联系到一块儿。就说这么小清新的一个配乐，然后配上那么小清新的一个故事，怎么会是北野武导演出来的呢？恰恰就是哈，而且这个影片呢其实还不错，总体来说。 对，它也是属于一部啊比较典型的公路片。那主角呢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这个父母并不在一起，然后呢他为了寻找自己妈妈当时的一个住过的地方叫做枫桥，他在家中会经常的看到这张照片，所以对妈妈曾经生活在这个地方很好奇。于是呢他在有一个时候就离家出走了，踏上了去寻找妈妈曾经住过的这个叫枫桥的地方的这个旅途。然后呢在路上就碰到了这个叫菊次郎的男人。这个菊次郎呢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啊，他可以说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生活话来讲是一个异类和这个 规矩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也是想上路寻找一种这种逃离的这种快感。于是呢，两个人就在路上相逢了。他们两个人出发的目的也是各不一样的，一个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寻找妈妈住过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的任性啊，是一个成年人去寻找这种心灵上的一种向往。 嗯，也算是一种心灵上的碰撞吧。不过我觉得日本导演哈，拍这种跟亲情相关，或者说拍这种寻找亲情的影片，其实是非常细腻而且非常感人的。包括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动漫作品《千与千寻》， 对， 就是它里面的有很多的细节，你说不上是什么惊涛骇浪，但它的一个小的点就会让你真的是泪如泉涌啊。所以就是日本的导演在构思这种公路片当中，再加上亲情的元素，再加上一些就是寻找心灵的一些元素，我觉得总体来说是非常推荐的。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第一部来推荐的作品，也是排在我们榜单今天的第五位，叫做《菊次郎的夏天》啊。如果对公路片感兴趣，而且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朋友，那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啊，如果是正好在家中没有出去，也可以跟着这个菊次郎和这个小男孩正男两个人的脚步，来去感受一下在路上上路的这种心情和体会是怎么样的。那马上呢，为大家分享的接下来的一部片子啊，是来自中国的一部电影。其实我跟赵爽昨天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公路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可能跟咱们本身的这种文化的差异啊也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中国其实有车，相对于这个西方国家来说就晚一些， 就车的普及。 对，然后在这个车的文化又不一样，就是最早的时候咱们的车的用途可能更多的还是商务用途啊，工作用途啊，或者说这个单位派车呀之类的哈。可能西方在很早的一些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家庭用车，所以他们的那种文化习惯呢，就是开着我们家车去哪儿都行，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在里面。但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呢，就是我要开着车上班， 对， 就可能是这两种观念的不一样。但是慢慢的，当我们自驾旅行啊、自驾出游啊开始火热起来之后，其实呢，这个用车的这个概念在我们这心目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就有了一些公路电影的雏形出现哈。 比如说这一部啊，就是在2014年三年之前上映的这部片子，也是韩寒导演的一个处女作，叫做《后会无期》啊。当时呢，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啊。有些朋友是觉得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啊，这部片子我觉得质量先姑且不论，它跟优秀的公路电影相比啊，它是更好，或者是有待提高的地方也有一些。我们就说这个题材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开创了中国公路片的一个先河的，因为以前很少很少中国有这种公路电影。那韩寒导演也把自己的处女作瞄准了公路片的这个类型，本身就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呢，片中啊也是有两首主题曲，也是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火。我记得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啊，有关这首歌的讨论，甚至在某几天的这个热度上，还超过了对于这个片子本身的讨论。这首就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朴树专门为这部《后会无期》这部片子来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那马上呢，我们就来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这首《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平凡之路》。 No.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平凡之路》啊。这部电影呢，因为可能离现在比较近啊，大部分的朋友都看过。我不知道赵爽，你喜欢这个片子吗？ 就是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片，就是影片渲染的这种感觉。但是这部影片本身来说，我并不会打很高的分儿。 嗯，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在私底下也聊了，就他的人物是没有什么太多逻辑的。 你怎么又把锅甩到我这儿了？我这 对呀、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这个问题，就像咱们的公路片哈、和那个可能西方的一些公路片比起来，那个公路片呢，它的这个源头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踏上这段旅程。但咱们的公路片就好比是，哎呦。 有一些无厘头哈， 对，然后 比如说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们要逃离，就是因为说一个他们应该是三个好朋友当中的一个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教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说那我把你送过去吧，于是啊就驾车开几千公里啊送他去教书，你就觉得这样的理由好像你细想吧，你如果把这片子看完，就觉得啊、原来他说送他去教书，其实他也是想找有一个这个寻找自己的过程，但是从一开始你就感觉这个逻辑好像稍微有点牵强， 对。就是你觉得他踏上这个路程的理由就很牵强， 不太充分 ，所以你就觉得他在里面很多人物行动的主线就会变得特别的牵强。但是不管怎么来说，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中国的公路电影了。 对，没错啊，因为可能公路片大部分的主角啊，或者他们心中所寻找的一个目标，其实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 而其实在这个公路片进行到每个片子的结尾，他们能不能够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或者说能不能够达成自己想要的那个地方，其实这个答案都也不能说是肯定，也不能说是否定的，就是不一定的。但其实，一个片子下来，公路片当中它 找没找到他自己心中的答案，或者说到没到达目的地，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对， 就展现出的是在这一路当中他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都曾经想过是甩掉一切，然后 开着车就走了，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对吧？但是你说要寻找什么吗？或者说你从这一趟旅程回来之后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就不一样了吗？其实也不是， 对， 只是一个在过程当中你会去寻找自己的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生存的意义的一个过程吧。 没错啊。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有的时候离开北京，不管是去玩也好还是去出差也好，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感觉心情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我最开始以为是这个其他地方确实很好，后来才发现北京真的是非常好。我如果去其他地方生活久了，我同样也会想来北京。那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出去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逃离现实的感觉，你从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抽离感。 对， 而且像他们这种所谓的公路片，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没有后顾之忧，不会想着啊我出去玩几天回来还得上班。那他们真是一趟到底，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这种就完全放空一切，从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抽离的感觉是大家都很向往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现在爱去旅行。 就像当时应该有一句诗吧，就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嘛。就你在大城市里面待久了，肯定是想着说我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出去，然后给自己心里面放个假吧。我觉得就这个放假的过程其实对于调整自己的状态非常的重要。也不能说那个弦经常绷得特别紧啊。所以公路片可能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任性的说走就走，不问目的地在哪儿，然后只要说这个几个小伙伴一块前行就可以了。其实我真的是曾经畅想过这样的一些画面， 但是没实现， 没实现。就总有各种事情去拖着去牵绊，就你真的很难说我放下一切东西我就直接开车就走了。 这样确实啊，也是现实总会受到现实的一些困扰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您来分享几部电影啊，暂且让这些电影能够带我们逃离一下现实，走上这个公路和旅行的道路。刚刚为您分享了两部，一部是《菊次郎的夏天》，一部是《后会无期》。进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带给您更加精彩的电影分享。咱们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耳目滔滔，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 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再次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十一来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榜单啊，同样是跟假期有关，这就是公路电影的榜单。 嗯， 假期呢很多朋友都会出行，尤其很多朋友现在会自驾出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行，这种行为啊本身就跟公路电影有很大的这个联系，所以今天我们的榜单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部优秀的公路片。上半段的节目呢是为大家推荐了两部，一部是来自于日本的菊次郎的夏天，另外一部是来自中国的后会无期。马上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部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叫做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这个片子呢值得一提的是啊，他的导演热内另外一部作品大家相信都耳熟能详，就是《天使爱美丽》。 对 啊，是一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带有一些童话色彩，而且脑洞很开的一部作品。那在《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当中呢，热内也是同样延续了这种风格。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片段啊。这个电影的摄影和配乐都非常非常的优美，我们看这个片段当中也能够领略到一部分的这个配乐和摄影。我们先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 My father, Uncle Sam Elijah Spivey, was born 100 years too late. He had the soul, stature, and mindset of a cowboy. What happened in the barn? T.S.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片段呢，就是来自于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啊。刚刚这个在放这个片子的时候，赵爽也说啊，这个摄影真的是非常的好， 嗯， 对吧， 会让人觉得很向往啊，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自然环境啊， 嗯，画面非常的美。其实很多的公路片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它，都其实把它当成一种风光片， 就是风景纪录片。 对，风景纪录片啊，很多片子，尤其是这部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它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摄影也都是非常好。我们可以借这个片子去到美国的各个州啊，去看一看当地的风光以及这个人文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这部片子呢，其实跟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部《菊次郎的夏天》呀，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就是它的主人公同样是一个小孩，叫做 T.S. 然后呢，这个 T.S. 他们家呀，一家人全都是怪咖。 嗯， 这个片当中几乎出现的所有人全都是一个怪人。他自己呢是一个科学天才， 嗯， 对于数学、科学这方面从小有非常高的天分。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狂热的牛仔爱好者， 嗯， 啊，他的弟弟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体能非常好、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但是这一家人都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个性， 嗯， 但是当中呢，家庭当中也有一个悲剧，就是他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兄弟啊，这个兄弟是在小时候出了一些意外，是在自己的家中去世了，于是这给全家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呢，当这个小 TS 啊，他获得了一个世界科学大奖，邀请他去领奖的时候，他的父母坚决的制止他去领奖，就是怕他在路上再出现什么意外啊，因为他另外一个兄弟的事情，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去领这个奖。像刚刚我们为大家播放的这个片段当中啊，有一句台词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待在这里只会原地打转，像这些蝙蝠一样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回音。 嗯， 我想这部片子也可能是很多的公路电影的主角啊选择出发的一个理由，就是不甘心我就在这儿当这种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蝙蝠， 就是不想在这原地打转。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一种生活状态下哈，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觉得生活每天就是一个轮盘。 嗯， 你甚至可以预见到自己很多年之后到底生活是怎么样的。 对， 每当这个时候呢，作为还有一些梦想的人类来说哈，就会觉得我都能预见未来，我就是那个样子了，感觉好没有意思。此时呢，就想寻找一些新的，哪怕说一些新的契机。存在哈，所以公路电影呢，就是很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些源头下开始就出发了。 对， 而且包括刚才论论说的那种，就是怪咖很多哈。其实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也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很喜欢看到人身上的那种反差萌。 嗯， 就大家都是有一种探索欲的。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冷酷的人突然有一天对你笑了，或者说一个你觉得特别难以接触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哎，好像还是挺好接触的。 嗯， 就会觉得你一下子认识到了这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对， 而人就是这样的，当你认识到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他特别的亲近。 嗯， 有些人他是有一个坚硬的壳子，但这个壳子你觉得打破它了，你走进去了，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或者是联系。 对，对， 所以像很多电影当中，就为什么会有一些角色大家觉得那么喜欢，但他们出场的时候往往是没有那么讨喜的。 对， 就出场的时候往往觉得大家觉得哎，他怎么这样啊， 就挺讨厌的，要么就是挺怪的。 对，可是当你发现了他真正内心当中的那条行动的主线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如果是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你就会一下子跟他特别的亲近。 所以啊，这部片子当中啊，一家人都是怪咖，虽然怪，但是大家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记得看完之后，包括也网上去看一些网友的评论，都是觉得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温暖啊，非常富有童话色彩的这么一部公路片。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作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部。那马上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四部的作品叫做末路狂花啊，是雷德利·斯科特导演也是执导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品。这个公路当中的两个主人公啊，选择出发踏上旅途的这两个人是两名女性。那同样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末路狂花》当中的片段啊，里面也有非常好听的电影的音乐，我们先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诞生于1991年的作品《末路狂花》。 Okay, then listen.Let's not get caugh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et's keep going. on time like that. She isn't having any fun. 哎，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这部《末路狂花》啊，也是被奉为公路片当中的一部经典啊，是两个女孩踏上了这个公路啊，同样呢也都是一个是家庭主妇啊，另外一个呢是酒吧的一家咖啡馆的这个女招待啊，两个人都是觉得对现状生活特别的不满，想出去重新认识一下自己，重新换一下心情， 嗯， 于是两个人结伴就走了，然后在路上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儿，然后当中呢有一个情节，就是一个男的在调戏他们两个，于是这两个女孩在这个盛怒之下是把这个男的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这趟本来是两个人寻求自我的这种出行的旅途，就变成了一条相对绝望的不归路。但同时这一路也是他们两个经历成长的一路，他们在这个上路之后会觉得之前自己的生活啊真的是活得太小了，出来之后他们好像真的是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我心中那种最本真的渴望和追求。嗯，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时段下面哈，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嗯， 就当时呢可能就社会的舆论啊，对于女性呢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的独立跟解放， 对，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在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还是去照顾家庭，以及生活的圈子会非常的小。 嗯， 其实公路片呢也给女性这样的一个群体提供了一种释放的场所， 对， 就是说不光是男性一群伙伴可以说踏上路途然后去寻找自我，女性也是一样的， 嗯， 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寻找内心当中真正的那个自己。 嗯， 所以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公路影片哈。 嗯，而且从这部片子当中啊能够看到两个女主人公她在电影当中的成长，能完整看到她们成长的经历和变化，我想这是公路片的最内核的部分。 对， 虽然是描写的是公路是旅程，但其实最根本啊电影还是塑造人物，塑造这种人物的变化。这部电影看起来确实非常的燃，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之后就会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嗯，就也想真的跟他们开车去走一趟。 嗯 啊，这个确实导演在这方面做的也非常了不起，两个女性的角色能够带给所有人这种非常热血非常向上的感觉，确实也很不容易。这部片子呢在当年的奥斯卡奖当中啊也是提名了很多奖项，但很可惜当年有一部同样很优秀的影片叫做沉默的羔羊， 嗯， 啊是摘取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很多奖项，但是很多喜欢这部片子的朋友也把末路狂花这部影片奉作无冕之王啊。 那，嗯， 如果大家喜欢公路片的话啊，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一部《末路狂花》。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啊，也是第五部分享给大家的作品。这部作品要说的话，在公路片这个类型当中啊，他要是说第二，就没有人敢做第一的交椅了。这部片子呢叫做《逍遥骑士》，是诞生于1969年。这部片子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啊，后来的影评人一直到现在都基本上统一认识这部片子是公路电影当中的第一号，也就是从它开始才诞生了公路电影这个类型。我们也是为大家带了一小段片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公路片鼻祖《逍遥骑士》。 At the break of noon, shadows even the silver spoon, a handmade blade, the child's balloon, eclipses both the sun and moon. Do you understand? You know too soon, there is no sense in trying. Pointed threats, they bluff with scorn, suicide remarks are torn from the fool's gold mouthpiece, the hollow horn plays wasted words, proof to warn that he not busy being born, is busy dying. invitation page flies out the door. You follow, find yourself at war. Watch waterfalls of pity roar. You feel to moan, but unlike before, you discover that you just be one more person crying. So don't fear when you hear a foreign sound to your ear. It's all right, Ma, I'm only sighing.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段插曲呢，就是来自于《逍遥骑士》当中的配乐。 嗯， 啊，这部片子呢也是被奉为公路片的鼻祖啊。从这部电影开始，才有了现在我们所说的公路片，所以呢，也是在公路电影这个圈里啊，拥有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实这部片子的诞生也是有它相应的历史时期的，跟刚刚我们说的《末路狂花》这部电影一样，《末路狂花》是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这个女性的思想开始解放、开始抬头的时候，出现了这部影片，也是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整个社会的形态。同样呢，《逍遥骑士》这部电影是诞生在1969年，当时也是正值嬉皮士文化、嬉皮士运动正兴起到最顶峰的时候，出现了这部电影。电影当中的两位主人公也都是两位嬉皮士。踏上公路呢，是他们表达一种跟主流的文化。他们一种可以说是叛逆的这么一种方式。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嬉皮士不管是摇滚乐也好，还是他们其他的种种行为也好，所想表达的就是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有我们很自己独特的文化，对， 很叛逆， 很叛逆，对 对，然后很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旅途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补一下这样的一部公路电影的鼻祖。 嗯， 那么今天剩下一些时间呢，我们就放出今天982活力榜的榜单了。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为大家盘点的这几部历史上非常优秀的公路电影。982活力榜之公路电影排行榜，第五名《菊次郎的夏天》。第四名，后会无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想你想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为了走的路啊。 时间不应如此这般。 第三名，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第二名，末路狂花。 第一名《逍遥骑士》。 Temptation page flies out the door. You follow, find yourself at war. Watch water falls and pity roar. You feel to moan, but unlike before, you discover that you just be one more person crying. So don't fear when you hear a foreign sound to your ear. It's all right, Ma.I'm only sighing.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几部非常优秀的公路电影啊，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如果自己不能出去旅行的话，也可以跟着这些片子一起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是赵爽。 嗯，我是论论，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酒吧火力榜，咱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再见。